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告人。 将音乐的召唤，经过无数次的排练和努力，琪琪终于有机会参加一个歌唱比赛。这个是她多年的梦想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琪琪和最好的闺蜜 May 决定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参赛。房屋经纪介绍了一间很便宜的两房公寓，并再三强调他们只可以使用其中一间房，因为另一间房房东已经租了给他的朋友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的。那为了悭钱，他们都决定共用一间房，虽然这间房令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安。第二章，如期来的风暴。入住的那几日，他们在公寓中都相安无事，没有遇到什么异常的事情。就是一个深夜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这座城市，带来一场可怕的夜晚。暴风雨猛烈地敲打公寓的窗，两个人都感到好惊。正当他们在床上要睡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玻璃爆破的声音，他们吓到在床上跳上来，所有的灯光突然间着晒。他们检查整间屋都找不到任何的异常，琪琪认为可能是暴风吹爆了玻璃窗，但是他们检查了整间屋都没发现有玻璃碎片。第三章，寻找答案。当他们正准备回到房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另一间房的门竟然开着，阿妹就很大胆地走入间房，琪琪亦都跟住阿妹行入间房啦。只见房入边漆黑一片，而且充满一种诡异嘅气氛。好快，佢哋发现房中间有一粒明亮嘅光点，一颗明亮嘅宝石正散发着令人难以置信嘅光芒。第四章，宝石的诱惑。这颗宝石如此美丽，光芒如此的吸引人，令他们忍不住行近粒宝石，专注地看着粒宝石，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正当他们伸手想要去触摸那粒宝石的时候，房门突然关上，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。他们拧转头，见到一个异常的人影。这个人影就是那位房屋经纪。第五章，经纪的诡计。那位房屋经纪面容狰狞，眼神诡异，仿佛不再是人。他一开口发出的声音异常恐怖。你们太贪心了，你们忘记了答应过不入这间房了吗？现在 你们将要为此而付出代价。琪琪和阿咪好害怕，他们尝试打开房门，但是怎用力都打不开，他们没办法逃脱。而这位房屋经纪慢慢地走近他们，身上发出一阵邪恶的气息。第六章，调查的开始。第二日，主办单位一直打电话联络琪琪和阿妹，但是都得不到回应。他们的手机熄了机，他们的社交媒体也都没有任何更新，就好像突然间没了他们两个的消息。过了好多个星期，他们的屋企人和朋友都很焦急地去找他们。琪琪和阿妹的屋企人已经报了警，当地警方展开调查，但很快就陷入困境，他们找不到任何线索。而公寓中的房间似乎也都再无法打开，而公寓中的 CCTV 也都没有拍到他们曾经离开过那间公寓。一位老探长对这件案感到非常有兴趣，他深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关于神秘事件和诡异传说的故事，他决定自己一个去展开调查。第七章，神秘的宝石。老探长到公寓展开调查，他发现那间神秘的房，当他入到房的时候，他见到那粒明亮的宝石。他细心研究那粒宝石，找到有关他一些古老的传说。这个宝石拥有神秘的力量，可以吸取人类的生命和灵魂，并将他们永远囚禁在宝石里面。老探长相信这粒宝石是导致琪琪和阿妹失踪的关键，但是要怎样解开他的诅咒，他依然找不到办法。第八章，诅咒的解开。老探长尝试去找那位房屋经纪，经纪公司说那位房屋经纪其实在几年前已经离世。老探长知道事情并不简单，老探长不断去搜寻古老的文献和一些书籍，去找一种可以解开宝石诅咒的方法。最终他发现一个古老的仪式，可以将那些被宝石吸取的灵魂释放出来。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尝试，老探长成功地进行了这个仪式。老探长成功将琪琪和阿妹的灵魂释放出来，同时房里面也都出现一个神秘的木柜，木柜里面找到琪琪和阿妹的尸体。而那位房屋经纪的怨灵亦都被老探长用咒语封印在粒宝石入面。第九章，宝石的命运。老探长依然对那粒宝石感到担忧，他决定将宝石带去一个古老的金字塔当中，封印他在金字塔入面，以确保他再不会带来灾难。当老探长封印宝石的时候，宝石发出一声诡异的哀号，散发出强烈的黑暗能量。同时房屋经纪的怨灵亦都出现在老探长面前，老探长尝试再用咒语来封印怨灵，但是很快的宝石和怨灵就消失在老探长面前。老探长明白这粒宝石将会继续带来诅咒和灾难，但是要再找回粒宝石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 千祈不要太过贪心，亦都不要过分好奇，去进入一些你不应该进入的地方，或者去触摸一些你不应该触摸的东西。 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。我是 Jason 陈柏宇，坚持收听988。